好，翻嚟第三节话， 系 好啦。第三节咧，我哋咧又讲到咧，美国咧就即系近排咧就都有啲头痕嘅方法咧，就去谂一点样对付呢个嘅中国啦吓。 系 其中一个方法咧，佢哋谂就系、是、嗱，中国咧其实咧就为咗对付美国咧，就谂一招都几绝嘅嘢嘅， 系 就叫做东风。 系东风。 咁啊，东风咧原本咧谂住咧做东风咧，原本咧就谂住就东风四啊嗰啲咧， 系 开头咧就真系谂住打美国嘅啫， 系 打美国本土嘅， 系。 对佢哋谂谂下咧，即系除咗打长程之外咧，佢哋要发展一啲中程飞弹。 系 咁啊，玩咩嘅咧？就攞嚟将美国拦喺一个有效距离之外。 系 咁，通常佢哋计数就系佢哋要将美国咧禁止喺一个区域出现嘅时候咧，佢哋要计要几多公里？ 即系突出呢个岛链封锁啊？ 佢系咁嘅。嗱，佢咧呢个咧阻止咧又同岛链嗰个有啲唔同，就系岛链咧就是岛链美国用岛链嚟阻止中国吹啦。 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中国都冇呢个军舰出到去啦，当年，因为你嗰啲全部都系叫做陆水军舰啊嘛， 系 即系你仲系个海就绿色噶嘛，即系其实仲系好近岸啦， 浅水区域啦， 浅水区域嘛。咁啊，依家发展个深水，即系讲紧南水海军啦，系咪 ？Ocean 啊， 咁即系变咗系 blue water 啦。咁依家咧变咗咧就佢可以出到去啦，但 系 个岛链个意就唔大嘅，我觉得。但系咧，另一个问题就系中共要将美国拦喺一个区域，唔俾你入嚟，尤其是系我打台湾时候，你冇入嚟。 哦， 不过我咧就一个单挑台湾，佢就觉得我就有得赢。咁于是咧要阻止美国，就大家谂，咁你距离要几多咧？个距离其实就系一个航空母舰嘅战斗群嘅有效区域。 系， 好咁大家知咧，航母舰有效战、那个战斗群有效区域大概几多咧？就系、是、航母。个舰载机嗰个战斗距离 系啦， 咁你如咧 F/A 十八咧，就嗰个战斗个距离大概系800至1000啦。我哋保守啲估计800啦， 系 即系话航母嘅有效作战范围就800公里啦。 系 咁即系话咧，中国要将航空母舰嗰个作战距离驱离喺自己嘅位度， 系 即系话咧，佢起码咧射出去嘅飞弹咧都要有1000公里咁远， 系 起码噶啦， 起码。 咁咧佢哋就发系啦，最准啦。咁佢哋咧就发展咗呢个东风啦， 喂， 东风廿一。东风廿一咧就大概成系1400至1600啦，咁另外跟住佢哋发觉唔够，就再做多叫东风廿六，东风廿六再远啲噶啦，即 系 讲紧系2000几嘅，咁所以咧佢哋计条数之后咧就系、是、如果我可以将美军拒绝喺2000几公里之外，我就安全啦，即 系 无论你打台湾边忽你都打唔到噶，咁所以咧中国觉得嗱，咁我就呢个东风好安全啦， 只 要你我唔怕你嚟。你嚟我就系咁射，咁啊睇下射盲鸡咁边个中咯， 饱和攻击啊，全部中嘅。 即系佢其实佢系心谂咧，我唔系真系要一支中你一个嘅，我可以放50支中你一个都赚噶啦。咁所以咧佢哋不停做，咁呢导弹系唔系平噶，即 系 做呢导弹都唔系平嘅。 咁之后就系仲系打你航母得啦， 系啦，打你航母或者打你某啲小型舰艇啦，即 系 唔系小型舰艇，即系啲舰艇啦。 导弹佢做舰嗰啲啦， 系啦，都会打佢啦。或者我虚耗晒你啲弹先啦。就等你惊你会走噶嘛，完晒弹你要走啦，咁你未必唔使惊咯。咁所以咧，大陆咧就会有呢个咁嘅阴谋啊，吓，即系咁样对付你啦，系咪啊？咁美国佬都唔系傻啊，咁美国佬咧就觉得之前呢几年咧都未谂到条咩桥啦，去对付你。嗱，而家咧就俾佢哋咧谂一条桥啦。就我哋之前讲过海军陆战队咧，就用呢个嘅 HIMARS 啦，咁啊有人译做海马斯啦，咁就海马斯咧就即系呢个系统咧就可以大概500公里度啦，就可以咧摆喺海岛啦。摆舰都得嘅，就射你，射完就走， 系即系用呢个 AC-130 啊， 系啦 ，AC-130， 跟住就再走， 再走， 不停再走，再嚟，再嚟，再走，咁咧就不停 reload， 咁咧都几恐怖嘅。但系依家佢哋话咧要研制一个咧就系1000 miles， 哇， 1000英里，即系大概1600公里嘅武器咧就打大陆。咁所以咧大家就会谂，其实呢个1600即系讲紧乜嘢咧？因为咧大家明啊，传统嘅火炮冇啦， 系 传统火炮都系射30-40公里嘅啫， 系啊。 就算你加极啊，你 加极都系 70啫，100啫，系嘛？跟住你加埋电磁炮咧， 系 300啫，最近300，其实吹嘅啫，其实冇300，我觉得 系。 即系你仲有啲风放海放咧， 系啊， 你逾200啦。咁所以你打晒折之后咧，其实你1600系咪吹水咧？咁我哋就谂1600其实就唔系我哋传统嗰啲火炮咯， 系 1600其实都系讲紧火箭炮， 哦， 咁啊增程嘅， 系。 佢哋话咧一啲增程嘅加农炮，咁但系大家谂一谂到，你冇可能射到1600噶嘛？ 1600就唔系炮嚟噶， 唔系炮嚟噶啦，弹嚟噶啦，其实即系中程飞弹 ， 其实呢个即系中度咯。系，大家都谂到点解美国要退出中度啦？其实依家越嚟越明显就要对付中国啦。 系， 即系咧依家咧佢咧谂住摆呢个中度喺边咧，有啲人就话中度摆日本啦，摆日本最爽噶啦。 系， 嗱摆日本咧就可以瞄住中国门口。 系啊。 嗱，你咧要打美國咧，先過日本先。 系 好啦，我摆喺韩国啦，韩国已经摆咗实得啦，所以就唔需要摆呢啲嘢啦。 系 咁咧，好啦 ，suppose 摆喺台湾好冇咧？咁台湾就敏感少少， 台湾就敏感少少， 敏感少少， 摆钓鱼台咯。 系啦，摆边好咧？钓台唔得啦，太细啦，一来，二来补给都麻烦啦，三来就真系牵涉到中，就是、东海问题。 系 好啦，摆越南得唔得？ 越南 摆菲律宾得唔得？ 敏制啊，越南 系摆菲律宾得唔得咧？ 去问幸唔幸制咧？ 菲律宾换咗总统先， 而家问啲啊？ 菲律宾换咗总统先，下个相就要亲美， 系啊， 下个相亲美咧就可以摆啦。 系， 咁你话摆菲律宾好冇好？ 好， 摆菲律宾你咪瞄住佢嗰个黄岩岛咯。 系， 佢黄岩岛依家成日话要加嘢嘛。 系， 咁如果我瞄住你今日加， 即系惨啊！以前咧，泰国咧同埋呢个菲律宾咧就夹住呢个 越南 嚟打。 系。 即系美军啊，嗰时系越战上，而家泰国咧就亲中啦， 亲中啦，就调翻转，可能越南要夹翻转， 而家越南要夹翻转。 嗱，但系咧，Alex， 嗱，泰国亲中呢个局面咧未必够耐， 系， 因为依家系泰国军方话事嘛， 系， 但系只要有一日佢哋人民觉醒啦， 系， 即系可能佢啲皇室啦，咁觉醒嘅时候咧就再选翻总理啦。 话而家公主参选， 公主参选啊， 系啊， 打佢阿哥啊。因为佢阿哥系国王嘛， 系啊， 之前人话嘛，其实会唔会传位俾 个女 多过传位，一个仔系无德噶嘛， 系啊， 个女就系全国受欢迎啊， 系啊， 咁不如俾个女做就会更加长治久安啊嘛，但系就啲人可能觉得都系俾仔啦，呢啲嘢重男轻女嘛，系咪？咁就一个女出嚟选啊， 个女出嚟选啦，系， 哇，会选总理啊， 系啊， 咁咪正咯， 系啊， 喂，如果选咗总理嘅话，可唔可以推翻佢阿哥啊？ 系， 喂 ，sorry， 推翻军方， 军方啊，系， 军方唔好再出嚟做啦，诶，咁啊，即刻就亲翻美噶啦。 系啊， 咁啊即刻亲美，所以咧有时咧中国咁样金元援助啲国家咧，好傻啊！一转态咧就玩 啲反共产主义都系嗰啲加盟国都系咁噶嘛，我系援助个政权，咪援助个国家嘛。 系啊，呢个真系好麻烦。 咁你转咗个政权，咪你钱咪抌晒落水咯。 系啊，但系我哋讲翻即系委内瑞拉咯。 系 委内瑞拉又系好蚀嘅嗰单嘢，系跟住利比亚啲又系蚀噶嘛， 系啊， 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好鬼蚀嘅。但系咧，我哋讲翻嗱呢个咧火炮，其实咧最恐怖咧就系咧我哋咧同 Alex 啱啱倾开 ，Alex 咧 show 咗一个咧就 Donald Trump 咧近 by Twitter 咧讲完嘢嘛，就话咧北韩啦系嘛， 北韩会富强噶啦， 嚟紧会富强啊， 系啊， 直头佢系咩咧？佢唔一定系军事嘅一个 powerhouse， 佢系一个经济嘅 powerhouse， 即系个火车头，即系咧嚟紧咧即系。Donald Trump 言下之意系咪会帮北韩发展经济？应 该会啦。 咁帮佢发展经济最恐怖嘅嘢咪就系咧，嗱，我依家帮你，我抌钱俾你啦，我帮你起赌场，我帮你起酒店，我帮你起晒度假设施。 嗱，我估紧嘅呢个之后嘅 系嘛？ 但系而家嗱，呢个北韩有咩优势咧？ 系 啲人即系只未见过世面咧，傻傻地 系啊，乖 乖啊， 乖 咁啊，兼计有啲天真啦， 系啊， 天真傻啦，有啲叫做，跟住之后咧，有好处咩？ 系 先军政策，全部都系好有纪律噶嘛。咁咩好处咧？就啲密集嘅工业， 系即系污染嘅工业， 系污染又未必啦， 冇人肯做。 而家工业就好少污染噶啦，做得好就 系。 即系而家咧，就啲工人手密集啊，要听话听教咧，就好难揾到嘅。 系 即系以前就中国啦，而家就可能啊， 中国都开始唔听话啦。 北韩都开始有 potential 啦， 即系 Apple 可以喺嗰度生产啦。 系啦，跟住之后跟住天然生态啦，系咪做呢、這 个？哦，佢哋多地方靓。 除咗呢个南韩，除咗济州岛之外，又多个地方玩啦，系咪？ 但系我觉得最恐怖系咩咧？当你北韩都已经听美国话。美国话喂，我将呢个1500嘅 Himes 我摆喺你度。 哦，呢个就敏感啲，再一仲敏感过系。 我真系我一摆啊，你真系你成个东三省未喺我浪字范围之内。 即系台湾已经插住你细佬啊。 系啊，唔系啊，呢个仲恐怖，因为咧 唔系呢个台湾插住你细佬啊，跟住之后咧呢个北韩就插住你喉咙噶咯。 因为其实大家有冇拉条直线咧？试下 Google Earth 拉条直线。你试下将平壤 系啊， 拉条直线去北京， 好近嘅。 你睇下有冇1600公里， 好近嘅。 我印象中系冇噶， 系好近。 咁如果你唔好话咧，即系话我唔使摆嗰啲咩中度啊，我摆呢个就够啦。 系啊， 即系我摆呢个 Himes 嚿嘢， 系啊， 咪射佢咯，或者增程啊，再整个 Himes 都唔得，要再增程。 系 咁，但系记得咧 ，Himes 个系统咧上面可以拆噶嘛，可以装导弹噶嘛。 系啊， 我装咗导弹射到北京噶， 都得。 同埋如果同北京同平壤讲话，我可唔可以摆啲隐形战机啦？咁当然其实佢唔会啦，因为佢俾你偷㗎嘛，佢嘅长啊都唔会，但係起码个战略上你咪即刻惊啊，即係大陆咪即刻惊囉。咁所以呢一个呢 ,1600 呢一个呢制海战略。 所以嗱北韩倒戈之后咁咪大陆咪要系咁而家絕住台湾囉。 係啊， 靠住台湾啦。 系啊，所以变咗要两边互相克制。 系啦， 好啦，另外咧，我哋要讲下咧，就啊，好得意嘅呢个咧就系、美国海军啊，咁咧就佢哋咧依家咧就研究紧咧摆一个咧叫 AGM 一五四，但大家唔好捞乱喎 ，AGM 一五四同一五八唔同嘅喎，一五八 C 咧就我哋讲过咧就大概300公里， 系 500公里嗰个嘅射程啦。 系啊， 這個、呢个 AGM 一五四咧呢个咧就 gliding 嘅，呢、這个咧就冇动力嘅， 系 滑翔嘅啫， 系 啦，呢、這个叫 JSOW 啊 ，JSOW 啊，其实个中文翻译咧就系嗰啲叫做区域外，即意思咧我唔会俾你打击，我好远就飞过去噶啦， 系 就但系咁你我打你，你冇得打我嘅。 其实有啲似无人机喎， 少少，但系佢冇动力噶。 系。 个 gliding 嘅 纯粹只系靠个战机嗰个动力、动向 嘅嘅气动外形咁样滑翔， 系啦， 滑翔式咁样打， 即系佢系飞嘅战机帮佢推力加推嘅之后，就用嗰、那个嗰、那个 系啦， 嗰、那个 惯性咁样一路 滑翔，滑翔心吸力咯， 系啦。咁当然佢有啲尾翼啦，吓，佢会 turn 翻嗰个 GPS 嗰个导向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咧，依家2019年咧，佢而家讲紧咧就系呢个雷神啊，依家咧出咗呢个 JSOW ER 级啦， 即系远程嘅 JDAV，extend range 类似啦， 类 似啦 ，extend range， 咁所以我哋叫做 JSOW ER 嘅。咁呢旧嘢咧，个人在咩咧？就系咧，依家雷神咧话咧，原本咧 F-35 咧系载唔到，嗱佢哋嗰个内置弹仓咧系载唔到呢旧嘢嘅，因为其实佢几大嚿下嘅，但 系 而家咧雷神话我帮你整，咁咧就 度身订做希拉麦俾你， 将佢微细化 ，miniature 微细化之后咧就可以点咧？就可以整到咧可以摆落弹仓，咁啊相当恐怖。咁大家咧就睇相啦， 架嘢都四四方方嗰嚿嘢， 系啊，隐 形噶 嘛。嗱，大家睇我哋咧嗰张相咧，就俾你睇咗咧嗰个弹仓系打开嘅， 系 咁入边咧就装咗呢个 AGM 一五四 C 两碌 -1 嘅， 系啦，即系每个弹仓个再得一支， 每个可以再一支，系啦。咁咧呢嚿嘢咧。就都几改变到游戏嘅，因为咧大家明啦吓，呢嚿嘢咧其实就可以来泛滥嘅，咁咧如果你可以用到呢嚿嘢嘅话咧，你又系可以不停咁样咧喺海上打击，最恐怖就 系 佢系 F-35C 啊嘛，咁即系嚟紧啲航母舰可以用啦， 系 咪？嗱，但系咧我有另一个问题就系，咁 B 用唔用到咧 ？B 又好似问啲， 因为个 B 嘅弹仓系细啲噶嘛，系啦，咁但系你话雷神会唔会做到咧，系可以连 B 都制到咧？嗱，我哋暂时唔知喎， 未知。 即系我哋暂时知咧，就佢呢个设计咧，就系俾私用嘅。 系。 咁之前咧就攞咗一架叫 TJ 五十啦吓，一架 Turbo Jet 咧，咁其实都系啲试机嚟嘅啫。 系。 咁咧就试下，即系 fit in 试翻咧去试射啊。 系。 个情况，咁咧就当然啦，佢哋发觉咧就试射嗰情况咧，就大概个距离可以飞到265个 miles 啊。咁265个 miles 咧，如果大家乘一乘咧，大概就400 km 到啦。大概400 km 到啦，咁所以咧就相对嚟讲咧都唔差嘅。 400 km 好远噶啦，都冇动力。 当然佢就要一个比较高空嗰个射啦，系啦，因为如果唔系你滑翔唔好咁远啦。咁呢个咧，因为佢个嘢个名叫增程啊 ，extended range 系啦，咁咧就变咗咧都几重要嘅，因为咧就如果你嚟紧啦吓，即系有啲地对空嘅飞弹啊，系啊，嗰啲咧其实佢都可以即系可以即系可以。换到做到帮到手啦，咁另外咧就佢可以加装一啲 sensor 同雷达啦，喺上面嘅，咁变咗咧就嗰个精准度咧就会更加高啦。咁我哋就叫做咩咧？就是、一个域外啊，即系咧你可以射到我嘅距离之外，我就可以发射到。 即系例如而家 F 三十五或者 F 十八啦，咁航个作战距离就大概800多千啦。 系， 咁啊，如果加埋佢有400，即系1200噶啦。 再加上去系啊，再加上去就1200噶啦。 系啦。 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要打啲海上目标啊，甚至乎一啲嘅地上目标啊，咁呢嚿嘢几 fit 噶？系啦，咁所以咧，佢始终同 AGM 一五八 C 嗰啲唔同啊。 系， 咁嗰个有动力咁样飞啦。 系， 系啦，又可以攻击啲移动嘅嘢。 接近音速啊嘛，可以。 系啊，咁所以就 音速。 系啦，所以唔错。咁呢嚿嘢咧，原来可以配合咩咧？配合 E18G 玩嘅，即系配合埋呢个咆哮者啊。 系 啦，咁啊，当然你话咦，配合埋个咆哮者，可唔可以变咗好似类似有少少嘢由任务咁嘅角度做咧？ 我的目的都系咁样， 系嘛？ 好用 JDAM 啊，系咪？ 咁得唔得咧？即系佢代替咗即系以前 AGM-88嗰啲咧。 系， 我哋要拭目以待嘅。我哋暂时都未知。咁但系咧，就佢呢个冇动力嘅呢个咧，就相对价钱就平啦。 系啊。 呢、这个价钱就唔会太贵，应该系比 AGM 一五八 C 再平啲。AGM 一五八 C 就好似大概70万至100万美金。 系 呢嚿嘢应该你再平多少，可能讲40至60万美金。系咁，如果你咁计好抵啦，打一层人哋架船。 系啊， 系嘛？咁又呢个 AGM 一五八 C 一五四 C， 咁大家咧系可以留意一下嘅，即系相当之唔错嘅吓。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咧就要同大家讲咧。 就呢个 mini， 大家睇唔睇到呢个直升机仔啊？咁呢部嘢咧，过瘾在咩咧？就过瘾在咧呢个咧美国陆军嚟紧咧就用噶咯。哇！呢嚿嘢真系讲，大家都唔信。 呢嚿嘢唔系深圳做噶， 呢个嘢契弟啊！美国公司啊，叫做Fleet 啊， 唔系大疆啊 ，Fleet 啊，FLIR 啊 ，Fleet 啊。咁呢间公司咧就做咗咧呢嚿嘢啊，呢嚿嘢叫做咩咧？叫做 Black Hornet 啊。大家知 Hornet 咧就是黄蜂啊嘛，咁呢个咧叫黑黄蜂喎，系啊，咁我哋系咪叫黑蜂咧？叫做 黑蜂。 好啦，黑蜂咁咧呢叫 nano drones，nano 大家知纳米啦，咁啊纳米无人机啦，咁即系讲话纳米啫，咁如果纳米大家睇唔到啦，系咪先？ 系矮盒噶嘛， 矮盒有 nano， 咁呢个嘢咧讲嘅 nano 啦，其实都几细嘅， 系， 佢几细到咧就大概十零 cm， 十冇记错好似十七 cm 度啦， 七寸咯就 七寸啊，七寸，咁咧就大概咧好似你嗱，因为你鬼都手大啲啦，就大咗手板咁大咯， 手板 系啦，咁所以变咗咧就一只手咧就揸得晒嘅，咁咧就几得意嘅，咁咧就呢嚿嘢咧过瘾噶，因为呢嚿嘢咧佢嗰个系统吓，即系嗰个佢用咧主要咧系叫做个人巡航系统啊，就系咩咧？就大概咧喺两公里以内咧都能够有效操控噶，咁所以咧美国陆军咧嚟紧咧就可以用呢嚿嘢咧摆喺背囊。咁摆背囊咧有用嘅时候咧，就将佢攞出去飞啊！ 系 咁飞出去，咁佢可以用 GPS。咁如果用 GPS 导航嘅话咧，咁佢就可以去睇 check 翻附近有啲敌军状况啦。 系 就唔使你自己成日去啦。咁即系你话，咦？依家唔系有啲无人机可以飞噶嘛？大大只嗰啲咧， 嗱，而家嗰只咧无人机咧，真系好似你平时 无人机 嗰啲一架无人机咧，就系、是。平翼机嚟嘅， 平翼机嚟嘅， 即系你系要掟出去咧， 掟出嚟 少速度啦，佢先起飞到嘅。 系 咁啊，呢只咧直升机嚟嘅， 系 垂直可以起飞啦，即系咁抛抛应该上到去 嘅。系啦，咁呢只嘢咧就相当之靓仔嘅。 系 咁咧就同埋咧最贵地方就系呢只嘢咧嗱，头先我哋讲咗 GPS 水导航啦，佢可以自动翻嚟嘅， 系 好劲嘅，即系咧你出咗去啦， 系 佢追踪翻咧你个信号源翻嚟。 我原本个 点系啊，系啦，仲有一个好处，如果你飞室内。啲室内有时咧，你个室内如果做得好咧，啲石屎个厚咧，其实你 系 可以阻隔到 GPS 嘅。 哦，系啊。 个问题系佢就算你冇咗 GPS 咧，佢入面有 AI 喎。 系。 就系咧，佢都可以自动扫描、自动飞， 搵翻个回航嗰个。 佢亦都回航到 数据，去睇翻。 即系话咧，佢唔一定要 GPS 噶。冇 GPS 咧，佢自己内置表演咗啲 AI 咧，佢都可以识飞嘅。 系。 咁所以咧，呢嚿嘢咧真系相当唔错。咁当然啦，个界面咧就会到时呢一个 port 啦。 系。 咁咧就你有似类似 iPad 咁嘅嘢啦。 平板啦。 系啦，平板啦，咁你可以上面做。 我见到张相咧，嗰部军用版嘅 iPhone 嚟嘅。 iPad 啊。 iPhone 大少少 系大少少嘅， 大少少嘅 系啦， 系啊，类似 tab 咁咯， 系啦， 系啊，即系啲 tablet 咁嘅嘢嘅。好啦，呢嚿嘢可以飞几耐咧？都唔差嘅，飞到25分钟嘅，25分钟够啦， 够啦， 因为你两公里嘛， 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几好噶，咁佢 cover 到两公里嗰、那个情况啦，同埋佢最紧要就够静，佢唔会咧飞到好大声嘅， 系， 咁所以你当佢好似昆虫咁嘅声咯， 系， 都相当静。嗱，我暂时又冇片咧，就睇到究竟佢有几静。但系佢就应该都相当好，咁同埋咧嗰啲 link 咧一样会有啦， 系， 即系一样有 data link 嘅，咁咧就可以将咧嗰啲相机啦，个相机就摆喺个机鼻度嘅， 系， 就咧变咗就相当方便去影咯，咁你哋用个 touch screen 咧，你又可以操控晒成件事咯，咁啊相当唔错噶，咁咧就大致上咧佢嗰个重量都好轻嘅，系啦，咁啊成架机咧睇翻啊个长度咧系6.6寸啊。佢个飞行咧最正的地方就系咧，如果你个地方少少冻啦，负十度啦， 系 都用到。咁啊最热可以去到43度。 哦，即系三房机啊， 即系 suppose 去到北非都用到啊， 飞到 系嘛？咁啊北非即系你讲到最恶劣嗰啲恐怖分子都搞到啦。 系 咁啊负十度咧，去到勉强啦，就是、俄罗斯外围啊， 雪地啦， 系嘛？即系如果你唔冬天的话都冇问题嘅， 系 完全作战到嘅。落雨都得噶， 系三房啊， 系啊，落雨啊，如果你个雨量唔超过2.5 mm 啊， 系， 咁同埋你风速咧唔快过咧15节都得，咁所以其实都正常嘅情况嚟讲咧都可以用到嘅，咁咧就呢部嘢咧就依家陆军咧就尝试咯，再用，咁咧就当然啦，呢部嘢咧而家个情况咧就系究竟如果对面有啲好劲嘅电战系统， 系 会唔会干扰到呢嚿嘢咧，就未知嘅，但系咧我哋就都要谂就系呢嚿嘢咧就有啲睇似睇天空之眼。系一只昆虫系嘛？ 甲虫， 甲虫飞嘅，过去睇嘅。 系 咁呢个嘢，当然呢个应该虚构系嘛？我哋暂时 未肯定 听过有呢嚿嘢， 因为嗰嚿唔系军用，嗰个系特务用嘅， 特务用添， 系啦， 就军用都唔系， 系嗰度唔系噶，所以嗰嚿嘢系 一个谜嚟嘅， 系一个谜嚟嘅，系啦。但系呢嚿嘢咧，佢正在咧就嗰个 unit price 好平， 系， 但系佢咧就万美金至两万蚊美金啫， 系。 哇，你咁计好抵啦 ，OK 噶， 咁你可以大量装备啊嘛， 系。 咁所以咧就呢嚿嘢咧，我谂都有机会美军嚟紧咧，即系如果入货咧买嘅咧，都相当之唔错。咁同埋我谂都几受陆军欢迎啊， 系， 系嘛，即系因为又方便啦， 系， 又唔使好大搞噶，要掟啦， 系啊， 孭又孭得轻啦， 孭得轻系啊， 系嘛，咁就两公里够啦， 够咯， 咁所以就相当唔错，唔使再嗰啲咩曲枪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几得意嘅呢个，好，咁啊呢只嚟呢度先， 好。